88转销售部。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。 嗨，我是戴毅，是一名音乐 DJ。唱起歌的我，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。 第一眼看的是我，所以我很快乐。加速度中的脉搏，遇到你要爱。 可我眼中的自己，却是这样的。 机会要好好表现，对你发射信 号。So what？那也不妨碍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，多一点唱功，不是更好吗？ 经典的，好听的。爱唱的，下午的一个小时，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。FM 九七四，和你一起唱，和你一起唱。 下午的一个小时，今天陪伴大家的不是最会唱歌的戴毅，是最不会唱歌的泽华。3:01，欢迎光临，和你一起唱。第一首歌曲，会唱的朋友 ，Come on， 一起来。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。 恋爱的季节，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。孤独的是可耻的，这是一个。 现场版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瑕疵，但是很多人还是最喜欢现场版的那种感动。孤独的人是可耻的，很多人都有翻唱过，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于张楚的原唱。孤独也可以很享受，

向着阳光的方向尽情的释放，尽情的成长。谢天笑的代表作有很多，下面这首《向阳花》，你会唱吗？Come on， 一起来。 那美丽的天总是一望无边，有粒种子埋在云下面，营养来自这满地污泥，生根发芽仍然顺从天意。 摇滚是一种态度，开心的时候我们摇滚，伤心的时候我们也摇滚，感到快乐感到非常爽的时候我们一起摇滚，感到彷徨迷茫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向阳花。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， 和你一起唱好歌继续。生活当中很多人很爱问问题，孩子爱问父母为什么，很多个为什么。女人爱问男人为什么，你为什么爱我。男人也爱问为什么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可以和不可以。 听一听张惠妹的吻。 谁让你心动，谁让你心痛，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 这首陈淑桦原唱的问90后可能熟悉梁静茹的版本，此刻的版本来自于阿妹。 歌手在唱这首《问》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感觉，有些问题何必要问呢？ 在2002年的时候呢，阿妹发行过一张精选集，这张精选集的名字叫做1996至2002魅力最精选，当中一共收录了大概26首阿妹自己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，比如说有 Bad Boy、 简爱、蓝天、原来你什么都不要、给我感觉等等，以及两首翻唱作品，一首呢是我们刚才听到的《问》，另外一首是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。这里是和你一起唱， 我是 DJ 戴毅，让我和你一起唱。 我不是 DJ 戴毅，我是代班泽华，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唱。刚才听到了女人的问，接下来我们听一听男人的感情吧。好像女人总觉得男人在感情方面有一点太迟钝，有一点太不走心，但是男人的痛 你又是否真的了解呢？同样的倒带来自于萧敬腾的《痛》。 我受够了等待你所谓的安排，说的未来到底多精灿烂，总是要来不及才知道我可爱，我想 萧敬腾版本的倒带来自于他2009年的一张专辑，这张专辑叫做《爱的时刻自选集》。怎样，男人在爱情当中受的伤也很痛吧？终于看开，爱回不来，可是想要后退回到原点，多难的一件事啊。后退，周杰伦。 最新的结局，像呼吸般无

有很多事情当时当刻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要成全，成全对我有什么好处，想不明白就不要想了，就让时间给出应有的答案吧。 爱上星期一，星期一。 关于情话有太多太多了，而能够打动每一个人的情话也是不一样的。最近有被这样的歌词所深深的打动到，分享一下哈。时光飞逝，我们终究要渐渐老去，渐渐恐惧和放弃。可你知不知道，没有你，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呐，终将这样，这样，无处安放。 我闻到初春的味道，那如同往日是梦境新鲜的芬芳，也尝到思念的苦涩，只回望远方秋雨般无尽的萧索。我心爱的人啊，多年以后是否还记得我的点，我的忧愁和挣扎，你知不知道，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终将这样，这样无处安放。放着皮刀 只想无处安放。 把心用叮叮当当这四个字来形容，太妙了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无处安放的时刻，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坚持，那么一点点的信念，都是幸福的。 回望这纷乱的生活，有太多人在我心底匆匆掠过，可当我想念 无处安放，记忆深处的歌。这首歌汪峰是唱给心爱的人的，也是唱给那些叮叮当当的心的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。 时间总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，转眼之间一年就要过去了，再转眼之间和你一起唱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。今天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老歌，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跟着唱了很多段，把过去的那些美好记忆都留下吧，化作一种动力，让我们继续勇敢前行。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习放下，需要学会继续的前行。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Kisha 的Learn to let go。 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唱，不见不散啦，拜拜。